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我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哎，我们现在上家伙事了，上设备了， 特别好， 就不一样了。 说一半还现找麻将， 忘了这茬了。这刚刚上的新设备有点使得不太习惯。 就我们新的经常部稍微小了点 啊， 稍微小了点啊， 好用就行啊， 好用就不错了。 对对 对， 对， 这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进去之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 哎，老朋友， 都是老朋友啊。首先介绍一下青年导演邵晨。邵晨， 哎，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哎，好久不见。 你是上了于浩的节目没上我节目，还是这段时间就没来？ 是你们忘了我。 看邵晨那脸拉的已经快比子欣还要长了。 哎，我脸色都不太好啊，最近。 好，那我们介绍一下脸更长一点的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 这一张嘴得罪俩。 你先得罪了一个，然后我又得罪了一个。 哎，行，可以。 哎，你好，你好像两个都得罪了。 你愿意替我分担一个就分担一个吧。 哎，好吧， 反正是老朋友嘛，无所谓啦。 对，今天啊，我们一会儿唯独剧本啊，来的这一段戏中戏这一段呢，其实大家很熟悉了，也是我们经常会在唯独剧本选用台词的时候选的一部电视剧情景喜剧啊，《我爱我家》的第一集，是这个富明老人退休了 啊， 不甘于寂寞， 嗯， 想发挥余热， 嗯， 到了妇联这个办公桌上是相当的不开心， 哭笑不得。 对对对，这部情景喜剧咱们也不用过多介绍了，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以前呢也没少介绍这部剧，也没少用其中的台词和桥段。 是的， 确实很经典啊。今天呢，我们想试试让我们年纪最小的子欣来一下。 啊，不是我，那你看我干什么？让我差点要接词了好吗？ 我的意思就是问你服不服 啊？服服服。 哇哦， 啊对 啊，那我们一会儿啊，给大家围读剧本的时候，就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集，发挥余热啊。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盲约》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9003万。给您介绍一下剧情啊，夏天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孩，在某电台里担任栏目编辑。怎么电台编辑就得其貌不扬呢？这我很有意见啊。 就是我们电台主持人都没说自己其貌不扬，谁怕谁呀？不对， 这编辑跟主持人还是两个岗位的啊。有一次呢，这夏天啊，无意当中听到妈妈和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悠悠啊谈论婚礼的时候说，看着吧，到 到时候你姐一定会穿着宽宽松松的黑色衣服，还是那么胖，然后独自一人参加你的婚礼。 哎呀， 哎呀，母亲这句话让夏天瞬间失去理智，两人发生激烈的冲突。夏天和妈妈打赌啊，说自己一定会带着男朋友出席妹妹的婚礼，让所有人看到自己的蜕变。如果自己做到，就不能把外婆留下的房子卖掉，因为那里有夏天所有的童年回忆。 嗯， 他妈妈呢就同意了这个赌约啊。这个时候距离他妹妹悠悠的婚礼还有278天 啊，大半年的事儿。 哎，夏天呢通过电台早间栏目诉说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和母亲的赌约，得到很多听众的认同，也同时在广播当中吸引了很多前来约会的对象啊。我们广播还能这样呢？ 我们是不敢干这事儿 啊。我们广播电台要是招这个相亲的话，那就欢迎收听那个博虎点秋香。 你说你比如说王哥单着了，我说了吗？ 啊，是不是？ 我不告诉过大家吗？ 您这都说出来了。 通过我们的节目给王哥相亲了吗？没有啊。 说出来没有人来就真的很尴尬了好吗？好了，我们继续介绍这个剧情啊。这在一次次失败的约会之后，有人来又能怎么样，对不对？夏天逐渐成熟勇敢，再也不是那个自卑的胖女孩。妹妹的婚礼即将到来，直到最后才发现其实真爱就在身边。 这个看来他不是编辑吗？ 啊，对呀。 怎么会允许他这个相亲的这个东西从节目中出去呢？ 人家参加节目啦，用你管。人家参加了我们的博虎点秋香，用你管。 有道理。那好，我们介绍一下第二部《血染大青山》。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啊，在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1291万。该片的内容讲述的是77事变，身为南苑学生军训团一员的云铁铮与日军血战，南苑失守了，他带伤突围回到北平，刺伤了日本军官滨田太郎。北平沦陷之后，云铁铮来到山东寻找身为地下党的哥哥，在目睹哥哥被黑枪打死之后，决心留下报仇。临沂保卫战，他救下了国民党军官庄子安，两个人结成了生死兄弟。这个时候日军南进，其独立旅的团长呢正是死敌滨田太郎。那滨田呢与暗藏中国多年的日本特务加藤圭藏、土匪刘七黑勾结，不断的向云铁铮等人发起进攻。那抗大一分校来到了山东，云铁铮进入了抗大学习，毕业入党并留校担任军事队的中队长。那庄子安的青梅竹马林冲如一直爱慕着云铁铮，但是云铁铮心里却装着苏允鹏啊。这个日军扫荡根据地，云铁铮带领军事队去掩护，庄子安以他的特殊行动在关键时刻打开了突围通道，最终与日军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利剑中队以全队的牺牲帮助5000多人成功的突围，那利剑中队最后只剩下林邦彦、云铁铮和一些伤兵。云铁铮啊，林山最终也走到了一起。其实我们血染大青山看这个网剧的名字就知道是我们在以战争年代为题材，可能最后是一个比较壮烈的这么一部剧啊。 哎， 不过这种题材在网剧里边确实非常少见。 是的， 但是 厚重性啊。 但是剧情今年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了吧。 其实我们 并不影响啊，这就证明什么？让大家知道剧情也不影响大家的观感，证明人家在每个细节处理上有实力，对不对？ 是 对， 真的，我们觉得这样的题材确实现在在网剧中涉猎的比较少。 对， 一个是它的拍摄周期、拍摄难度啊，包括这样的 成本要爆破的好吗？ 对，而且这种题材在网剧和网大现在这么一个播放平台上看，它是不是更能吸引大家更多的目光？这个也不一定。所以这样的题材其实我们挺希望更多一点的。 对，它不好回收成本，主要这个。 对。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 第三部叫做《异地恋》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113万啊。影片《异地恋》讲述的是英国贵族海归教授方佐回国之后，回到故乡纪念已故的父母，在海岛勿忘岛上和29岁的女汉子圣女石楠相遇，俩人不打不相识，慢慢互生好感。而后方佐无意间发现石楠正是当年车祸救他的超人女孩，就此展开了一段动人心魄的浪漫爱情故事。 超人 孤岛剧啊，这 看超人哎。好，那我们再介绍一下三部网大。首先介绍是《灵狐圣子一》，圣子出世，看来这是奔着系列去拍的啊。本片讲述，那你看都有一了，圣子出世嘛，下面就是圣子学院，圣子学艺啊，然后圣子毕业呀、啊，然后圣子工作了，圣子谈恋爱了嘛， 圣子复读是吧？ 啊，好，哎， 对，复读哎， 小小年纪如此腹黑。好，本片讲述的是，相传女娲补天的时候，七彩神石中有一颗遗落于不周山脉南部 部的一座峰峦之巅。女娲座下灵狐一族呢，则被派遣下界守护神石的故事，天地混沌，万物伊始，水火二神啊争夺这个天地之位大战。我们也知道这个共工怒触不周山，故天倾西北，月转星移。修罗界各大邪族势力率四大凶兽通渡人间啊，幸得女娲补天，终止了邪族势力的进攻。千万年来，子泰民安，四海升平。狐仙老祖呢，用自身的万年寿元与天道交换，保灵狐仙山千年不受侵犯的守护结界。这个结界却要到期了，而这个时候，狼牙妖族的势力日益壮大，灵狐族即将面临一场生死浩劫。到现在还没看到圣子，哎，狐仙老祖就是召集众人，欲在后辈狐族中选出一位灵狐加封圣子。前面这个铺垫比较长，这个圣子怎么出现的？就是在这里，以肩负起守护仙山和神石的重任。第一步估计主要就是描写这个圣子如何出世的啊。 哎嘿， 世界观好复杂， 是不是有打造世界观的能力吗？不好说啊。我们来看第二步啊，我们不是这样被吓大的。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60,000。这部电影啊，是由北京东亚龙。龙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喜达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等诸多公司啊联合出品的，这个作为高品质网大的代表，成片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包括平台方、制片机构、发行方等业内的广泛关注。影片呢最终滑落优酷视频电影频道，获得了平台重点资源 S 级的推荐机会。 好，我们介绍第三部呢，这个名字我不是很喜欢这类的取名方式啊，叫《实施档案》啊，这个一看就是比较惊悚的一个片子。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150,000。这说小川的女友郭笑是艺文栏目的记者，你看艺文栏目吗？在姐姐这个郭蕊日前出游失踪之后呢，状态一直不佳，被台长批评，这节目质量不过关，节目质量不过关。这个郭笑失忆的时候拨通了小川的电话，赶至科研室，小川一直站在手术台前发愣，嘴里不断的重复夏燕的一句话：黑村黑村。这个郭笑奇怪之余呢，发现这个夏燕的手腕上有五瓣花的血印啊，就是一个花的血印儿。夜里回想起那个血印，突然想到了什么，那他想到了什么呢？最后又碰到什么了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好，咱们上半时段呢稍事休息。你还是很感兴趣的是吗？ 不是，我就有点害怕，我胆子比较小。 大家能看出来王哥是胆子小的女孩吗？ 害怕了。 能。 宋初啊，上半时段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宋初戴荃演唱的大护法中的主题曲。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天天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我们的右下角啊视频直播四个字，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邵晨。 哎 哎 哎， 你这是酝、哎、你酝酿、 哎、 酝酿了多久？ 不不， 这么一句来， 不不，我刚走神了。 哎，是到了你的分量了啊。 好，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哎哎， 行，好嘞，可以。 我对一会儿这个唯独剧本有不祥的预感。 没事， 一会儿不许掉线啊。 那都不是事儿 啊。前两天这个孟思彤给我掉线掉的。 不要翻旧账，那么讨厌。 你等到下次来的。 你怎么知道自彤现在没有在看直播呢？又得罪人，上半段得罪俩了，忘了是吗？ 也就不差，就不差再多一个了。 行，吃多了不要 人 了 啊。咱们下半时段呢，一会儿给大家唯独的这一段呢，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集发挥余热啊。这个一开场就这么一段，这个富明老爷子要从单位这个退休了嘛，这个心有不甘呢，觉得自己还能做。我觉得我们看很多电视剧，这个老人从这个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都是有一些不甘的。 人老心不老， 对对，你看当时他那个，我记得当时场景里面那个 老骥伏枥， 老骥伏枥那几个字就写在他这个客厅里啊。 是， 这个剧其实是很老的一个剧，93年，当时英达导演，里面的阵容强大到令人发指。 你出生那年，子欣？ 对 啊，跟你同龄。 那你怎么对这部戏那么喜欢呢？ 因为正好是他拍那个时间段，就是我生活的时间段。所以给我代入感特别的强 啊！ 就是你小时候家里那个布置 就是那个样子， 周围这邻居就是那个感觉，是吧？ 是。 而且很多里面的物件真的是跟家里一模一样，比如说那个厨房那个冰箱 啊， 比如说客厅里那个收音机 啊， 都是跟家里一模一样， 就跟自己家的事儿一样， 所以就觉得特别有代入感， 是吧？ 对，当时我感受就那沙发。 对， 客厅摆那沙发，那个罩，那个沙发罩那颜色， 上面扇的那东西， 扇这个词儿非常好。 他们那个毛巾被盖的都家里一样 啊，就被那个花，还有那床单都能合得上， 太复古了。 客厅里边那个电视啊，电视那个小茶几放茶几上面，然后也是电视扇那块布， 全是生活细节哈。 对，就是当时你看的时候特别有代入感，而且这个阵容我刚才说已经强大到令人发指， 没错。 就咱就说这些演员就不用提了，这个简直到了一定的境界。隔壁 英若成老先生演的这个，哎呦，这个都已经不在了啊！ 很多小角色也是很， 包括客串的那些， 对客串， 几乎当时的大腕儿 全来 串过， 全来， 葛优啊、张国立啊，呼啦啦、呼啦啦，全来了。 是呢， 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就很期待 每一集都有惊喜，他们全是大彩蛋。 对啊，就是现在还在有人，我在今天导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看到，就现在就是最近的点播量还是挺高的， 是吧？经典就是这样， 对，还不停的有人去点击这些很老的这个剧，你想一百多集， 嗯， 还是有很有人爱看的。 是， 其实王哥当时以前的节目中我们也介绍过这部戏，也是看了好多遍， 也是看了好多遍，而且当时看的时候年纪都很小嘛， 对， 那虽然是93年拍的，但是后来那么些年一直都在重播，不停重播，经典就是这样。 那我们先来放一段片段吧。 好嘞， 就是我们这个今天要围读的其中的一段啊。 嗯、 由于这个可能这个篇幅不够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富明老人在回家的时候，大家没发现他，然后富明老人对自己当时的、这个、 经典的段落的， 哎，很经典一个段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爸呀，纯属老糊涂了， 还不光是老，那是他们别人，我看我爸是越老越明白。 我就反对你们，谁反对你们我就反对谁。 哎，你们今儿都怎么了？你们平常不是老说咱爸？ 没，根本没有。那何冰，你在背后不总也说咱爸是个明白人吗？ 就是，我那是哄着他玩儿。爷爷怎么了？爷爷有缺点他不跟人说呀？可不吗？有缺点你说，没缺点你说什么呀？不是我批评你们啊，就背后爱议论老人这毛病，你们该改也 该改， 太不像话了。要不是咱爸是明白人，不往心里去， 这 惯了别人， 这受得了吗？ 又爸来了， 爸回来了， 爸爸赶紧坐着，您 怎么着？是不是又哄着我玩呢？ 您瞧您说哪儿的话呀？儿媳年幼无知，说话没有深浅，还望公公海涵。 好了，不必下跪。 谁给您下跪？我想吃饭去。不是，爸，虽说工作离不开您，您也得注意身体呀、啊。 是，离不开我。离不开我，怎么今天把我那个办公桌给搁到妇联那屋去了？ 您什么时候开始主持妇联工作的？这么新鲜， 倒没有正式明确，就说让我先接在那儿办公啊。我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女工跟办公室的几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嘀嘀咕，我让她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说。他说他的话不让我听啊，只能讲给妇联同志他们娘家人听。什么娘家人婆家人，全国一盘棋嘛。后来说是她丈夫打了她啊，把这个胸口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你们这要不是坐着一个大老爷们啊，俺就脱下衣服来让你们瞧一瞧。妇联的那几个女的说话也欠妥啊，不碍事的大姐，这个老妇咱副局长也不是外人嘛。你们猜那个女工说什么啊？别说是副局长，就是副总理俺们也不能随便让他瞧。你瞧你那个鬼样子嘛，哪个副愿意瞧你啊？ 真的就是你看啊，我们这还没有这个完全看见的，就光听这个原声放这个图片，你就觉得真的很到位， 我笑的脸都疼。 真的，当时富明老人其实他已经从艺很多年了， 对， 但是这部戏实在是树立了观众心中一种形象，你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现在手上就拿着稿子，知道他下句台词是什么。听着音频没有画面啊，都听了多少遍，再听这一段的时候，依然还被每一个包袱笑的，真的是 依然有效果。 所以说 这个鬼样子， 人家那个语言的节奏把控真的是超棒、超厉害啊！ 咱们分分角色，分分角色。肖晨导演，你先挑吧。 我 这里面主要是有圆圆、和平、富明老人、治国之心。 我治心呗， 治心。 对， 就是 气质符合， 吊儿郎当，不务正业， 在家啃着。 什什什么意思呢？ 我说他说他 几几个意思？ 说他呢？对，跟您 那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咱们年纪最小的来个反差萌，来富明老人吧。 反差还得萌，我还得。 真 的，你不觉得 萌是你自带的属性？ 其实你不觉得现在看这个富明老人在我爱我家里挺萌的吗？ 是啊， 对对，老小老小老小老小， 颤颤巍巍的。那个两个女性角色，这个王哥辛苦一下全担了吧？ 哎，好，没问题。 娘儿俩，娘儿俩都归您一人。 好的， 那我就来这个贾志国啊，这个挺正的一个这个知识分子 啊。行，就咱俩演一家三口呗。 哎，对，反正就辛苦孩儿他妈和孩儿了啊。 行，好好嘞。 然后这个旁白我给他顺一下。 好嘞， 来，那咱们听少晨导演的三二一，咱们就从圆圆这儿要看动画片开始，好吧？ 来来，准备，三二一，走。 爸，动画片哪频道啊？ 看哪门子动画片啊？看连续剧。 哎，小赵，你这菜可有点咸啊。 哎哎哎，咱爸今儿怎么回事？从单位一回来就打蔫，饭都不吃就楼底下溜达去了，这大冷的天。 可能是添什么心事了。哎，是不是今儿跟单位巧遇哪位中年丧偶的女同志？ 说话不着调啊。 咱妈都去世两年多了，咱爸论条件论身体要为这烦恼，那还不要多正常有多正常。 爱情不分老少，人生没有单行道。嘿嘿嘿嘿，这孩子哪儿学来这么些乱七八糟的呀？ 啊，还不都是你们招的。咱爸上了一天班累了躺会儿，你们就非说人老人家惦记给咱们找后妈，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 算了吧，你爸呀纯属老糊涂了。 这还不光是老， 发现富明老人站在后面。 那是他们别人，咱爸可是越老越明白。 哎，我就反对你们这样，谁反对你们我就反对谁。 哎哎哎，你们今天怎么了？平常你们不总说咱爸？ 没有，根本没有。哎，和平，你在背后不也总说咱爸是个明白人吗？ 我那是哄着他玩呢。妈，爷爷怎么了？爷爷有缺点就不许人说呀。 发现了父老站在身后。 可不嘛，有缺点你说，没缺点你什么呀？你说什么呀？不是我批评你们啊，这背后一路人的毛病你们也该改改了。要不是咱爸明白人不往心里去呀，要不然。哟，爸，您起来了，您快坐着。 怎么，又哄着我玩呢？ 您瞧这话怎么说的？儿媳年幼无知，说话没有深浅，还请公公海涵。 好了好了，不必下跪。 谁给您下跪了？我给您盛饭去。哎，爸，您上一天班也够累的吧？虽说局里工作离不开您，可您也得注意身体呀。 离不开我，离不开我，昨天怎么把我办公桌搁到妇联那屋去了？ 您怎么到妇联工作了？这可真够新鲜的。 倒是没有正式明确，就说让我借那儿办公。我刚一进门，看见一个女工跟办公室几个人嘀嘀咕嘀嘀咕，我让她有什么话摆到桌面上说。她说这话不能我听，只能说给妇联同志他们娘家人听。什么娘家人婆家人，全国一盘棋吧。后来说是她丈夫打了她，把这胸口抓得青一块紫一块。要不是您这儿做个大老爷们不方便，俺就脱下来让你们都瞧瞧。你看这话说的，妇联那几个女的说话也是欠妥啊。不碍事的大姐，老傅咱们副局长啊也不是外人嘛。你们猜那女工怎么说 啊？ 别说是副局长，就是副总理，俺们也不能随便让他瞧。你瞧这个鬼样子吧，哪个副总理愿意瞧你嘛？ 爷爷，他要是长得好看，你们是不是就都愿意瞧了呀？刚才二叔他们还说你想找一个。爸，您说您也是，您上人妇联那屋办公，确实，反正够没劲的您。 这要传出去，这群众影响还了得？别回头您了老了再给您弄一个作风问题出来。您在咱们这片威信还是挺高的 啊。好好好，明天我就去局里打报告，我坚决不上妇联那屋去， 彻底退下来。 要不我上计划生育那屋再忍忍看。 第二天， 昨天啊，我想了一整夜，痛下决心，退退退， 坚决的彻底退下来，工作再需要，局里再挽留，我也不干了，让他们年轻人去干吧，经验不多可以慢慢积累嘛，我们不都是二十几岁就独当一面了吗？你们为什么离开我们老同志就不行了呢？啊，退退退，坚决退，他要是真的再三的挽留啊，当然了，从整个大局出发，我也是不能不考虑。 哎，爸爸，您千万不能动摇。 哎，这你们放心，他们只会欢送，不会挽留。 哎，这真的不会吗？ 绝对不会。我在机关待了十几年，太清楚了。老实讲，像您这种情况，过了65岁了，又让您不明不白的在局里混了两三年，已经属于非常魄力。这要在我们机关，早打发了。 什么叫打发呀？你把咱爸当要饭的了。爸，他们那儿不要您，咱们这儿要您，欢迎您回家主持日常工作，让我也松快松快。 怎么叫不要我呢？要我的地方很多嘛，还有人大政协的一些朋友，企业界的一些同志，包括咱们家属委员会的于大妈，甚至于托管局中那些老同志，都是让我退下来以后上他那里发挥余热嘛。 您去街道也不合适啊，我先把话说呀。 怎么不合适？小于都能干，我不能干。 关键是啊，您级别太高，那没人能领导您呢。街道主任不过是个处级干部，让您向他汇报工作，您受得了？ 那倒也是，不过也可以给我安排相应职务嘛。 爷爷，我先声明一下，您干什么我都不反对，您可千万别上我们学校来当辅导员啊，我们学校辅导员都120多位了。 啊，你这个话倒是提醒了我，教育下一代我是责无旁贷嘛。再说了，他们总会自然解缘的。 当然啦，爸，当然这个党和国家还有很多工作都离不开您嘛，可是咱们家更需要您的领导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不当家谁当家？ 那倒也是，你们的母亲去世以后，咱们家是缺了个当家人，早就应该整顿一顿了。 一周之后的一个下午，在傅家的客厅，全家人聚在一起。 坐好坐好，晚饭前我们抓紧时间开个短会。 哎，爸，您主持工作一星期了，都开了3次会了，您开会开出瘾啊？ 怎么了？1921年我们要不开成立大会，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吗？ 爷爷，我可以请假吗？我功课还没做完呢。 不许请假，开短会，很快。我先说两句啊，我主持家庭日常工作以来，有一个星期了吧。主要是搞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咱们这个家问题很多，积重难返，一定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来整顿。首先是开源节流，在家庭日常开支方面要从严控制。第一步，要大幅度削减支出，比如说小凡、圆圆的零花钱。这第二步， 爷爷，我一天才1块零花钱，怎么还给我往下减啊？您要是给我逼急了，我也不说什么了，反正我能让您后悔一辈子。 哎哎呀呀，你们怎么搞的嘛？改革嘛，总要有一个阵痛的过程吧？怎么一触及个人利益就坐不住了，一触及跳的？ 哎，没事，圆圆，爸给你们削减多少，我就给你们补上多少。 那是，我叔都比我爸强。 第二步，我就要说你， 啊？ 你仗着没有正式工作，长期不往家交钱，白吃白喝，这不行吧？以后每个月起码要交100块给我，包括伙食费、住宿费、煤气费。 哎，爸，您怎么冲着我来了？ 还有你俩，每月上交的比例也要提高，至少交出一个人的全部收入，连工资带奖金。 行行行，这还不都是您一句话吗？ 至于小张嘛，已经提出每个月削减5块钱支持改革，精神可嘉，值得大家学习。 想不到小张阿姨早就背叛了我们。 挺累的，挺累的， 辛苦了。 哎呀，这个你知道，他这个 就是刚才这子欣这个大段特别费气， 大段大段 是有一点，确实是文成宇老爷子演的确实是很好， 对， 很细腻。 我们要把这个气息和这个语言节奏控制到这样的话，会特别累。 是的，而且中间还有几个大段连在一块儿的。 对，大段台词。其实我当时就想啊，这个我当时看这些剧的时候还没感受，后来呢，就是慢慢大了，开始就是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室内剧的演员啊，虽然这个拍摄过程中有镜头的切换。或一些这个咱们咔啊 NG 很多镜头，但是这个台词的记忆力啊功底啊太需要考验了， 是不是？昨儿我们介绍一什么戏上面说的全原声有东北大碴子味，我们还激动坏了，还重音敲黑板，原声对不对？你先看看看人过去对不对，再看看现在，脸红啊。 真的，你说当时这些演员他不能说现场再来说这个磨这个剧本或怎么怎么样，其实他前期可能对剧本 做功课， 这个你要真的大段大段的去背。现场我们知道我爱我家是现场有实景的这些观众， 有观众 对，据说拍摄在中国传媒大学400人那个 就视听中心那边嘛， 视听中心有那么一个400人的演播室。 对对对对对，当时你就想想， 底下观众都是当年的教职工， 你不能让这个100号人在下面等着你吧？ 哎， 这台词这一块 是， 其实邵仁导演，你在平常日常工作中，就我们在片场，就是这个台词是演员天赋下功课。如果我们为了赶周期靠配音等等的，你觉得就是演员那个台词包括他自己的下的功夫对他这个表演本身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肯定非常大，就是他记忆力好的话当然最好，他记忆力不好的话你得提前带他顺，得让他自己把这个完全背下来，你不背下来你怎么去揣摩里边的情绪呢？ 对，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哪怕背下来了，他的情绪啊感悟揣摩的还不够到位， 建立在台词基础之上。 对啊， 对，理解力和领悟力。 对，其实你像以前有一句话叫声台形表，咱不一定说非说声要排到第一位或怎么怎么样，其实如果你这台词不够熟练的话，可能很多细节你也发挥不出来， 会影响，肯定会影响。 对，因为毕竟现在的影视剧还是通过大段的这个对白啊，来展现人物的关系啊， 尤其电视剧， 对，纯镜头语言的这样的画面啊，画面的这个语言，可能对于中国的很多观众来说，并不适应这样的节奏啊。 对对对， 唉 什么呀， 愁得慌呗。 电影还是居多的，就是镜头语言来交代这些关系，电影还是多的。 所以说，现在电影演员好多，我们能看得出来，很少会出现这种让我们觉得特别尴尬的演技或者特别面瘫。 也有。 相比电视剧来说，稍少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 比例保说 有这个各种方面吧。你像那个电影的拍摄周期 是 相对比电视剧要长， 长多了，镜头数也多。 就是这个就是片长比例啊， 对， 要长很多。而且二呢，它这个台词量一般不会像电视剧那么密集。 那么大， 他要大量的镜头语言来叙事来解决问题，所以说他在片场可能很多功夫在耽误在其他上面了，所以在台词上吧也不会说像就是让这些演员过于纠结呀。你像这个电视剧在很短的这个周期内要把大段的台词弄下来，其实对演员确实是一个考验。 对，尤其是情景喜剧，因为情景喜剧你切得更少，基本上就一口气演到底，你一段别的演员情绪会受到你影响， 对， 他得全背，他得。 而且真是情景喜剧，可以说是这么干，你没法用对口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你必须现场把这事儿真的给解决了， 是 不能说跟我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去，这个在情景喜剧完全实现不了。 这也就在最近才有这种事儿，之前都没听说过这种。 其实以前我们配音有很多解决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某些演员他具备口音， 对对对， 他解决不了这个。 干啥呀？啊，这就不行了，是吧？ 那可能是让你东北口音，但你东北不出来，或者他让你一个陕西话或者什么一个地方个性特征特别明显的这个，确实搞不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用配音来解决。二一个就是拍摄周期或者补一些镜头，某些修改。 对对。 但是后期呢，现在可能由于演员的档期以及我们这个制片周期等等的结合各种因素吧，现在可能后期对口型来配音是。 其实现在网大跟网剧基本上完全是对口型。 是吧？ 对，因不是，就是你现场是要收声的，作为参考音。因为现场你要是完全用现场声的话，你得屏蔽掉现场的群众啊，车辆的声音啊，很多环境杂音，它这个就会大拉成那个现场的成本， 也提高了成本。对 对，这个人吃马喂的，百步百十号人， 对， 这一天的成本可能对于小体量的网剧和网大来讲呢，确实也撑不住啊， 要了命了。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跟我们围读这个《我爱我家》，尤其这个子欣这个富苗老人， 辛苦了。 某些就是某些台词的那个尾音。 是真的很套路。 对对对对，我有刻意的去模仿，但是确实从头至尾的， 我们已经憋不住笑了。 从头至尾都模仿下来，还是挺有难度的， 已经很到位，很到位了， 确实挺累。那感谢二位，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一下 天津 玉 扁 国建 生 物科 技有 限 公 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谢谢。 稍后大家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张来，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我们准时再见。 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